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59集，黑金。22年前的共金失窃案，赵真突然留下了这么一条线索，就回宫了。龙图案卷里并没有这么大的一桩案件的记载，各种史料里也没有。然而22年并不是多么遥不可及的年份，表示当时负责调查这桩失窃案的人应该还健在。展昭等人先回开封府问了一下包大人，包大人想了想， 22年前我那时候还不是开封府尹，再说共金失窃应该是不会通报衙门的，这事情跟军方有关系。 难道要去问军中老将？ 不必，这应该是皇城军的事，不如你们找庞吉打听打听。 又问我爹啊？ 太师以前是皇城军的，人脉挺广，皇城军方面出了什么事一定会有人告诉他。与其没头苍蝇一样的到处问，不如直接问他，他没准能告诉你们该去问谁。 太师果然不是泛泛之辈啊。 说来也巧，众人正准备去太师府，外头守卫来报说是庞太师和八王爷一起来了。包大人愣了愣，说了声有请，就是闹不明白这二位怎么找上门来了。没一会儿，穿着便服的太师和八王爷慢悠悠走了进来，众人看了看他俩都有些无语。太师还是胖乎乎的，手里拿着两个精美的核桃转转转，八王爷摇着把小哨，与忙着查案的众人相比，这俩一看就是闲得发慌来找乐子来的。果然太师进门就问， 老包啊，那寺院比试还比不比了？今儿个皇上亲自去看前站了吧？ 八王爷铁定是不知道赵真遇刺的事情，不然看他还笑不笑得出来。 八王爷帮着赵真传了个话，说是有事儿让包大人进宫一趟，大人就带着人先走了，留下众人招待着二位。赵普对众人做了个眼色， 千万别让我八哥知道赵真遇袭的事啊，不然他又该睡不了觉了。 众人心里有数，庞玉过去拉过他爹。 哦，爹你来得正好，问你个事啊。 我说玉儿啊，这寺院比试有没有你的份儿啊？ 你儿子我呀，刚刚才脱离草包的行列，你就想让我去担当那些大才子？哎呦，怎么可能啊喂！ 太师话出口，小侯爷就嫌弃脸，太学众学生都幸灾乐祸的看庞玉，包岩也跑出来逗乐。 不如让他参加舞狮吧。 小侯爷嘴角直抽。太师瞧着自家儿子，又瞧了瞧众人，手指都点了点。 说起来啊，你们也都是老实人，人家玩了那么多花活占尽便宜，你们怎么就不想着反击反击？要先发制人呐！啊，做人不能太实在，对方要是奸的，你们就得玩阴的呀。 太师话刚说完，就感觉衣摆被人一拽，低头一看，小四子仰着脸正抓着他衣摆，太师赶忙一甩手踹走亲儿子，蹲下去抱小四子。 哟，我就说进门没见你呢，跑哪去啦？ 小四子刚才去了趟马厩，看了看小马，回到院子正听到太师说话，于是小四子搂着太师的脖子。 小胖胖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 这个嘛， 告诉我嘛，小胖胖最聪明了。 小四子立刻撒娇，太师美得仰天长笑，众人无奈瞧着太师，感觉他再往后仰仰脖子都要折了。殷侯和天尊也凑上去听庞太师的意见，谁都知道他鬼主意多。太师还没开口，公孙走了过来，把小四子塞到殷侯和天尊手里。 排队来先问案子，问完案子他就归你们了。 太师和八王爷在桌边坐下，其余众人也在同一张桌子坐了，喝着茶，就问起了20多年前共金失窃的案子。 哦，这个老夫晓得。 丢了10万两金子呢，那时候事情不能外传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，本王也是后来才知道。 对呀、啊， 为什么会一下子送那么多共金进宫来？而且送共金有军队押送，什么人这么有本事可以抢走啊？ 这批失窃的黄金的确是有10万两之多。 太师瞧了瞧左右没什么外人，就压低声音解释， 但那批金子并非税金，也不是什么地方进贡的贡金，只是怕消息万一走漏了引起更大的麻烦，而谎称是贡金。 不是税金，不是贡金，怎么会一下子送来10万两银子那么多？是什么钱？ 是黑金。 黑金？莫不是什么来路不正见不得人的金子？ 这说来就话长了。20多年前，那时候边关还不太平，先皇想暗地里拨一批军费，秘密培养一支人马，其实这也是赵家军最早的雏形。 赵普点了点头，他16岁就带大兵出征了，当时的确是有些意外，竟然会有这么多兵马。其实最关键的并非是人，而是马匹，兵刃和盔甲很充足，那可都是好东西，不然他再厉害也不可能轻易打胜仗。而且先皇的精明之处就在于做得无声无息，敌军也没想到大宋竟然藏了那么多人马。 那时候各省各部不知道有多少细作，先皇就愁啊，要怎么才能筹到那么多钱呢？还查不到来历。 众人都点头，这的确有困难。 这么巧，当时杭州府尹送来了一份秘密的奏章，说是杭州湖一带富庶之地出现了一伙势力十分庞大的骗子。 骗子？ 嗯，这些人应该都是江湖人，可能是某个门派的，大多都在寺庙、赌坊、整堂之类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行骗，行骗的方式也差不多，有假装郎中，还有下药的、算命的、假装和尚的，林林总总，应有尽有，骗了很多人。 这事情吧，本来还真发现不了，但是后来被骗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你们想想，原本一年衙门会接到100个骗人的案子，这一年突然变成500个，这不是奇怪吗？ 的确，而且如果上报了500个，实际上就发生了1000个，很多人被骗了都不知道，或者有些人怕麻烦，就索性没去报官。 是啊，杭州府尹是个明白人。 太师手指都轻轻晃了晃。 你是杭州人应该知道吧，就以前那个裴知府。 好像是我出生前就卸任了，我听陈夫子说起过。 嗯，他查完了那桩案子之后就卸任了，近况如何老夫也不清楚。 皇上让杭州府尹秘密抓了那些骗子，那10万两金子就是骗子们骗来的钱财。 不是10万两，总共是20万两黄金。 这么多？ 耗子居然也有感叹钱多的一天。 这得骗多少人呢？这帮骗子作案很久了吗？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，当年杭州府尹用了好长时间才将那帮人全部抓住，到了老窝一看，也没想到竟然能找到这么多黄金。杭州府尹分2批给皇上送进宫来，没想到路上一批被劫走，另一批就安全到达。 原来如此。 皇上没有声张共金被盗的事情，然后将另外一批悄悄用作了军费吗？没有赔偿那些被骗的人？ 这个倒不必担心，皇上有另外拨出款项，以防洪筑坝为名送到当地，然后再由杭州府尹统一安排，给那些报了案的被骗者做以补偿。 众人都点了点头，先皇倒不是说缺钱没军费，而是需要一笔查不到来历也没人知道的巨款来秘密筹集军备，怕的是细作打探到情报传去辽河西夏。 杭州府尹这功劳可大了，但他为什么没有高升？以他这办事能力，这会儿估计都能当上宰相了。 先皇当年的确想提拔他，但是他年纪还不大就卸任了，先皇也觉得挺可惜的。 这几件事之间有关联吗？ 抢夺金子的是什么人？是以前那帮骗子的余党？ 当时也是这样推测的，但是后来那帮人带着金子销声匿迹了，起先的确是紧张了一阵子，但是后来也没见出什么事，就不了了之了。 10万两黄金要秘密地从杭州府运到开封来也不容易，走的是水路吧？ 对的，那帮窃贼就是通过劫船抢走的金子，连人带船全部消失不见了。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见他皱着眉头，就问：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 装10万两金子需要大船组成的船队，也许是官船，也许是商船，总之上边肯定配备有官兵。杭州府到开封走的是内河，又不是外海，要让这么大一支船队凭空消失谈何容易？除非…… 除非什么？ 除非有大的水上帮派船屋从旁协助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